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6点钟呢，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上1.9摄氏度，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有所回升，大部分时间是适宜户外活动的。夜间天气会转阴，但由于水汽条件依然较差，不会出现明显的降雪天气。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气温1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时天气情况呢是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3摄氏度到0摄氏度之间。今天的风力不大，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另外呢，今天白天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3，天气很冷，室内降温幅度较大，应加大供暖量。夜间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天气寒冷，由于室内散热迅速，应加量供暖。北京城市广播代表专业气象台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退去当中，但是仍然有部分路段呢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地段。西二环路目前呢是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从这是西三环路从京开高速的三环路路口一直到二环路的蔡胡营桥，现在呢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而在西二环路的内环南向北方向呢，目前呢是从天宁寺桥一直到月坛南桥，也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在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在东二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这一路段的拥堵呢是比较严重的。在东三环路同样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是从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京广桥。在东四环路呢，拥堵路段是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四惠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这说话呀就快到春节了哈， 嗯， 春节前呢大部分人呢可能会琢磨着怎么着回家去看看， 嗯， 然后呢 不回家的朋友呢，准备着置办一些年货，还有一些朋友呢，在琢磨什么？ 琢磨这嗓子为什么又哑了呢？ 咱们把感冒赶紧彻底治愈哈。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琢磨着呀，咱们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哦，怎么算说走就走啊？就是 开屁股就走啊，不用考虑什么签证的问题啊，不用把这个提前的时间打出很多富裕来啊，等等。 就是您描写说这个梁朝伟在这儿吃着下午茶呢，突然想啊，在伦敦喂喂鸽子就好了。 今年啊，越来越多的国家呢，为中国公民放宽个人的旅游签证条件。 对。 那么最新信息讲呢，截至到今年的1月3号啊，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包括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到了67个。 哎。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梦想哈、啊，是可以完全成为现实的。 对。 而且最近呢，新增的一些国家呢，像加蓬、卢旺达也是单方面的有落地签、还有这个阿联酋由单方面的免签的改为互免签证，就越来越方便了。那大家准备有什么行动了没有啊？ 就看到这个我就想着，哎，当年我还是办了签证去的，白花签证费了，早知道耗到今天再去啊。 大家琢磨，那我们就赶紧攒钱吧，是吧？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许今年你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相信啊，在一生当中，我们恐怕多少都会有一次或两次，哪怕是想法呢，这样的 冲动是吧？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您的那一次是去的哪里？还记得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想法一直都持续好几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做到说走就走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算是说走就走了。说走就走就是说走 就 走，就 真的得是说走就走， 对吧？希望这个愿望今年一定要实现啊、哦！好了，开场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服务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在我们这个帮帮团里求助我们的帮友们，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另外呢，还有就是您得到过大家的帮助给我们来的反馈，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呢也是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啊。其实求购的东西好像尤其的多一些啊。 对啊， 求助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不少，我们来看看啊。 好， 这位听众上来就给我们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 啊， 人家还不是现在去， 对， 人家一年四季， 就四季都想了解， 对，都要奔海南去。 嗯， 说是四季分别都穿什么衣服和鞋，带什么东西呀、啊？谢谢了。 四季带的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吧，也不能完全是啊，因为到了这个春节前的时候，海南还是有点凉的。当然，海口可能偏凉，但三亚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三亚基本上那是真的是，即便是最冷的一月份，也可以下海游泳。但海口呢，您别看就这一个岛的一北一南两端，海口到冬天的时候，有时候20度左右的那个气温呢，还是有点凉意。 对，关键是看您去海南什么地方，那地方也挺大的。如果说您的一年四季都在三亚待着，那您带一季的衣服就够了，是吧？基本上哈，如果说还有考虑去其他的地方呢，就是最后也就是带一件薄的羽绒服了，我觉得啊， 羽绒服多了， 薄的最薄的那种。有些人他怕冷啊，有些人可能身体不好啊， 进五指山里也都到不了那个程度，我觉得。 我说最后吧，最不济了也就这样了，是吧？ 有件夹克就可以了，我觉得。人家到跑那儿去，那地儿都未必有卖羽绒服的。 所以得自个儿带呢。就我这个人感觉啊，也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一年四季啊都奔那儿去的，然后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鞋反正单鞋 这就够了吧？ 对，凉鞋，然后要是说想 棉鞋肯定是不用、啊， 对对对，多走走路的话，带双比较舒适的这种徒步鞋，包括因为现在岛的中部，包括博鳌、万宁等等那些地方，这个景色都不错。需要漫步的话呢，可能凉鞋有时候稍微的差了一点。 对，拖鞋得带啊， 对， 方便， 海边方便。 好，这拖鞋我们也建议大家买那种户外的拖鞋，就如果您有习惯、 哎、对， 就是说穿拖鞋在外面遛弯的话、嗯、就咱家穿的拖鞋跟那个户外拖鞋完全是两码事， 不一样。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您喜欢穿拖鞋在外面溜达的话，一定建议买一双就是正规的、合适的、专业的户外拖鞋啊。 对对对、 啊、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 这位朋友 啊， 对，他说哪位帮友能知道怎么能挂上积水潭医院骨科的这个号啊？都知道那儿好，但是这号也真是难挂。拿这个咱们无论是网上啊，还是114挂号的那个平台啊，现在都挂不上。哪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挂上，请告诉他。他的电话呢是13521417002，13521417002。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我们家门锁的那个把手坏了，想问朋友们什么地方有专门配这个把手的门把手。哎呀，这个好配吗？ 把手啊，应该它跟里面这个就是锁具啊，它是一体 的， 对对对。如果说您外头这一块这坏了，能找到同品牌同厂家的，也许人家能上门给您维修接上。如果说是更换一个牌子的话，那就得连着整个的，这就咱们说门上金属的那一块 都得换哈。 对，都得换。这个您就在咱们的家具卖装饰装修这些地方、都会专门有门具这一溜，您单买锁芯也可以，单买一套锁具也可以，然后单买门肯定您是不需要了，门应该还是好的。 它应该是那个防盗门 上的那个， 这个啊，那把手 坏 了。 对， 那不用换门哈， 不用换门， 那开销太大了啊。 对对对。 好，哪位最近刚换过门啊？换过门锁，麻烦在节目当中说一下。 哎，但你别说，现在就这个高级的门锁呀， 就是一体的，你一换好像就得换门吧。 而且它往往即便能换的话，它比门贵。防盗门咱们说现在比较结实的这种，也是几个地方都有舌头挡着的这个，1000出头就能买到很不错的。但是那锁，有的一个高级锁3000-5000，常见啊， 锁是挺贵的。 是，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感冒了，据说吃几片 VC 泡腾片能预防流感，吃多少啊？ 预防流感有效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给出明确的答案，就是提前注射疫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真正的能够保证你不得的这个好方法。 VC 这是我们人体正常啊，既然叫维生素嘛，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所必须的一个物质，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去预防某一个特定的疾病，比如说流感。 对，最新的国际上的研究表明啊，补充维生素 C 呢，不能预防感冒或流感。 对， 但是呢，服用之后呢，有可能会减轻普通感冒引起的一些不适应的症状。哎，这是可以的。所以您吃这个为了预防，或者已经得病拿它治病，这个不是太理想的办法啊。 它的确可以整体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但是并不能够使您对感冒病毒或者流感病毒产生免疫作用，这是两个概念。 但是确实有一些就是实例证明啊，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像运动员、像士兵什么的，他们增加一些补充的维生素 C 的摄入呢，确实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就是、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对， 所以说平时的这个补还是比您临阵现磨枪的这个、要好得多，是吧？ 一天一个滚，医生不找我啊。One day for one day。Keep the doctor away， 气得大夫满街爬，其实一个意思。 对，另外这个预防感冒，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均衡饮食，注意休息。同时呢，就是如果家里旁边有朋友或者亲人得了这个病的话，您就勤洗手， 对， 是吧？然后进门该换衣服，然后别没洗手就去揉眼，你抠鼻子什么的。 护理病人的话还要戴上口罩，因为这是呼吸道疾病， 还是要多注意啊。 对， 您要吃也没问题啊，这个 可以吃 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是可以吃的啊， 别过量啊，它不是当糖水吃，咱们就是每天一片，这是可以的。真的多了维生素 C 摄入过量也是有副作用的。 对，吃多少您看那说明书。 对， 您上让您吃多少您就吃多 少，根据它的量，这不是我们跟您说几片，人有的一片含量高，有的一片含量低。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衣服上那个毛领圈怎么清洗？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毛领圈， 就是那个好多那个羽绒服或者棉服那个帽子上 啊， 它带一边带一圈那毛，有的是真毛，有的是假 毛， 有狐狸毛的，有兔子毛的， 就这种 假的肯定好办，就扔洗衣机里一块洗了。要真的皮毛， 但是那个如果真扔洗衣机里那么洗，它掉毛，完了以后那东西就没法要了。它本来它就不太结实， 得看能不能摘下来吧。有的是不是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能摘下来的，就是要么是拉锁，要么是扣的。那您看您那是什么毛？但一般的不管是什么毛哈，其实就是拿那个就是潮湿一点的毛巾， 嗯， 就擦一擦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只要不是说脏到没法要的那种，你看它本身就是动物的毛嘛，那我们说的是这种真毛啊，也问问大家您是怎么清理那圈毛的啊。 它本身靠着脖子的确有时候容易脏吧，我觉得吃个什么东西掉个饭粒儿啊， 不是靠脖子就靠帽子， 帽子那一圈 我那衣服今儿没带给你看看就 好了。什么结构 没一看就是没穿过带毛毛领的衣服是吗？ 我这帽子有圈抓绒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还带圈毛我还 好。下面是两位朋友要租房子啊。 哎，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是北漂一族，想在宋家庄附近啊找两位年轻人能住的房子，最好是个人房源。我们呢每天上班，保证啊会爱惜您的房子，不给您弄得乱七八糟，请您放心。希望价格在1800到2000元左右。联系电话呢是17319257120，17319257120。 嗯，那句话最吸引人啊。 嗯。 天天上班，所以不会把房子整得乱七八糟的。 就是这房子， 您请放心啊， 就是一个旅馆，只是晚上睡觉才回来，白天保证不祸害。 就是有这句话，哪怕您不这么做，这心里都舒服。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听话嘛，就 对， 他说出来就是不一样哈。当然，我们相信您肯定会这么做的。 嗯嗯。 这位听众呢，也是要租房子， 对， 他是想租北京三四环附近的房子。说我们就是夫妻两口子上班，没有小孩啊。言外之意就是也不会给您弄得乱七八糟是吗？ 有人还真是不愿意租给有特别小的小孩的，因为小孩会在墙上乱画，主要是 那合同里是不是可以提前写好 写明白，真画了走的时候你给人刷白了就行，我觉得 好吧。他是要三四环附近的啊，就是具体没有说什么具体的要求什么样的。 这一大圈您到底在哪上班我都 没说呀。 对呀， 就说没孩子。 那要真在南四环住，给您弄一北四环的房子，这也挺不方便的。其实， 好吧，那就具体再聊吧。电话是17319257120，17319257120。这位朋友呢说想请求帮助学习使用电脑的人收费也可以，就是我翻译一下，他意思应该是不是想学电脑？ 嗯， 想学习电脑是吧？其实您不用着急，您再等一等， 等 我们的咱爸公益学校应该过年之后该招第十期了， 嚯， 19期差不多应该要结业了。 哦， 啊，那个时候您可以报名参与一下，当然他们人数也是有限的。如果这期您赶不上，您可以再慎慎，反正每期就这样往后轮，而且人家是不收费的，老师们教的也都特别好啊。那我也把电话说一下吧。 嗯， 65562177，65562177。这位找人， 找 好多人， 找的太多了。 但是还好，他们是一个队的，是吧？ 哎、对，他说啊，这个我是1977年的知青，当年呢在朝阳区的双桥公社黑庄户大队万子营西队插队。当时很多的这个插队的老知青啊，这个朋友们这些年呢也都没有联系了。有的我现在能记住名字，有的呢能记住当年的绰号，比如说头一位就是一个大奔头，但是这名字他记着叫张振楼啊。原来呢住在八王坟一带，像肖文海原来住和平里，郝广军也是在和平里，董春福是他们的管理员，原来住在三间房，等等吧，反正这一批朋友。我们这儿真的没法在节目里给您都念啊，这个 说几个名字， 说几个名字，要有这个群体的人您有印象的话，我相信可能是能想起来的。女知青姚玉萍，男知青钱福定、刘金丽、张东龙啊，这离我们这儿还不远，原来住在建外永安里。反正要有这些朋友的这个下落的啊，您跟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张秀晶联系一下，他的电话呢是13693227615，13693227615。 具体的情况我就放在订阅号当中了，因为他确实写的很多，也比较细致啊。 是， 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啊。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哪位帮友在东城直接办过退休，从申请到审批大概要多久？哎呀，没打标点符号，再说一遍啊，就是哪位帮友在东城直接 办理过 退休。 退休， 对。 那么从申请到审批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谢谢了，正听着呢，这位朋友。 嗯，没留电话是吧？ 啊，没留电话，那就谁知道把这个时间给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嗯。 好，有些问题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线上的回复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全新的芳华牌袖珍电动缝纫机，201型，小巧轻便，自带小夜灯，带脚踏，功能齐全，原价89，现在50块钱转让，在朝阳路周家井附近，联系电话是17800836137，17800836137。 芳华牌的哈， 火哈现在， 您这个。嗯，票房还挺高哈。好，来看这位听众啊，想转让的是一架卡西欧的电子琴，是61件的，打算280出手，电话是17800808030，好多八啊，17800808030。 终于下来了。 嗯， 这位朋友是转让一副蓝牙耳机，带重低音功能的。嗯，买了还不到一个月，音质挺好的，原价120，现在呢80块钱出售，因为回家呀不好带。本人呢在国家图书馆附近，电话是15035129903，15035129903。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轮椅，全新的，在京东买的时候呢是600多块钱，沪康牌的手动折叠高靠背轮椅，现在呢打算400出手，价格还可以商量啊，是一台全新的，电话是13671063457，13671063457。 这位朋友转让护理床，有防褥疮的气垫，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5011003157，15011003157。 这位听众就是这房子不租了，家里有一些整套的家电啊，冰箱、空调、洗衣机，还有这个一些家具，整套的，说可以转让，在马泉营地铁站附近，电话是18611739401，18611739401。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沙发式的拉床，尺寸呢是70宽，拉开1.2米，长是2米，有一个棕床垫。原价1280，九成新，用了3个月，现在呢1000元转让，价格也可以再商量，是实木的，绿色环保。联系电话是13671260418，13671260418。 这个听众特别细心啊，发了好几张图片， 哦， 就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的、里里外外的这个床的图片，啊，哎，干干净净，还挺好的，哎，那个棕垫儿。还是个小熊的， 哎， 上面是小熊的图案啊，然后是可以拉开可以折上的一细长条。 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啊，想转让的是28型的红旗加重自行车一辆。你笑什么呀？ 就红旗不仅汽车是加重的，自行车也加重， 一下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年代哈。 是啊， 是那个大梁和那个后面那个座儿特结实，就是它可以把人搁在那上面嘛。有时候一家三口骑那么一辆， 哎， 前面放孩子，后面放媳妇儿，是吧？ 对， 那是一景儿， 一景是。 想当年是一景啊，当然骑车带人不对啊，但是那是那个年代的回忆啊。 对， 他这是28型红旗加重自行车一辆，7成新，有收藏价值。 嗯， 有收藏价值的，人家才转50块钱，你自个儿都自嘲啊，说我这属于几乎就算废品件了。但是您得自取啊，在朝阳区的双桥。 嗯， 电话是13269731930。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凯迪泰牌，型号是 ST25。 我以为凯迪拉克牌的呢。 我看着像泰迪牌的呢，叫双水平呼吸治疗仪。16年底8000块买的，用过2次，现在呢4000块转让，有收据。随机附件齐全，有需要的呢联系电话是13691406090，13691406090。 嗯， 东西在杨桥。 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听众转让一些就是跟治疗相关的一些机器仪器啊， 嗯， 就是像一些特殊的机器仪器呢，就是大家最好咨询一下大夫，就看您家的病人或者是老人 能不能用得上。 对， 别到时候您收了后之后，人说这不适合他，你用不上，回头您还得再转，就很麻烦了。 尤其只要是医疗器械，咱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一定要提前问一问哈。 对，别贸然就买啊。 好， 嗯， 哎，我们再来说几个求购的，其实求购的东西挺多的。求购电钢琴，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881067706018810677060。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儿童的那种上下床，宽90，长1.9米以内的，联系电话是1352036531013520365310。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女孩戴的那种长假发，就是不是老年人戴的那种假发啊，就是女孩子戴那种长假发， 装饰 就是还得相对来说时髦一点的，因为有的时候老年用的那个，他可能那个发型什么的不是特别的时尚， 对 啊，他是为了实用嘛。但是女孩子很多，她就是为了好看，就挺时髦的那种啊。电话是1358151829213581518292。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电动车。95成新就行，18811445118811445151。 这位听众说呀，说奔海南一年四季的话，基本上就是带夏天和春秋的衣服 就 足够了。 对对对、 谢谢大家。 吉他搁浅，在高三那一年，和他演出的几段片。流动的时间，静止的画面，昏天暗地的初恋，我们的浪漫心愿，隐隐藏着一点点，在一个寂寞漫长夏天，我睡上了心也蜕变，再想还是晕眩，醉于风景明信片，一次纯情的探险，记忆随意沉淀，难忘记那些艳阳天。 这首歌的时间啊，好多听众的一些回复已经反馈回来了，我们在歌曲之后的第二时段啊， 好， 慢慢的跟大家回复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嗯、 希望有些问题能够现场就解决了。 对， 那就一会儿见。 好， 演出的几段片，流动的时间，静止的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哦， 春节期间去那儿注意点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天气的问题吧。 对， 就带什么衣服。 嗯， 另外呢，就是回来的时候怎么也得给朋友跟老人带点什么特产呀， 纪念品 礼物回来，说带点什么呀。 嗯， 台湾产，台湾有茶叶，不是茶叶，有茶叶， 茶叶 有咖啡，是吧？ 哦， 当然我们说的都是吃的东西啊。 嗯，山里面也有那个小的香薰，一些小的香料，当地有这种特别的这种木材， 对，包括手工做的一些小玩意儿，应该也都有不少吧。 对， 嗯， 吃的话，凤梨酥，牛轧糖， 还没吃够吗？但是那个糖它是有保质期的， 保质期很短， 40多天， 40多天，20天到40天不等。 对啊，好，那穿什么？那边应该是什么温度啊？ 冬天的话呀，还是会有一些冷，因为春节期间等于正是一年当中最凉的这个时候。尤其咱们像您要是说第一次去的话，肯定这个行程设置的包括阿里山呀、泰鲁阁呀，那些地方都在山里面，海拔也比较的高，还是需要带上一件冲锋衣。然后呢，里面我觉得有一件羊毛衫作为最冷的时候的这个防范是差不多可以的。薄羽绒服，像方明刚才说的，去三亚去海南都要准备，那您去台湾毫无疑问更需要带一件薄羽绒服了。 对对对，它肯定是比我们这边要暖和一些，但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 暖和。 暖， 它万一到山里面下雨的话还是蛮凉的， 挺冷的。 对，所以就是防水的冲锋衣，大家如果好旅游的话啊，一定要准备一件好的，得好的，别到时候您那个弄一特便宜的去那儿，回头防不了水，再把您给冻着，一定要准备一件好的，因为它真的特别管用啊，特别管用。所以带点什么回来，哪位刚从台湾回来啊，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分享什么东西挺值得就是还大包小包拎回来的啊。 哎，小东西有一个特可爱，他们那个就是当原住民人家喝酒做那个小杯子， 哦，我知道，还是一对儿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一对儿，就那种喝米酒， 啊， 一小点一小点，量又不过，保证就是你这么喝，反正都是米酒，度数也不高嘛。 嗯， 然后那个感觉还挺好的。 它主要是前后都有窟窿，你喝也喝不了多少。 对对对， 往外流。 我就喜欢这种酒品好的人准备的酒具。 我有那个啊， 我也有 啊，聊不下去了。 同一个人带咱们买的。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退休的事儿啊。那位听众还在听着呢， 嗯， 这位听众是怎么分享的呀？ 这个我还真去办了，这位朋友说了啊，是这样，顺利的情况一个月能下来，不顺利的话3个月左右也能下来， 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吧，或者根据您提交的材料， 对， 是吧？ 嗯， 这位就说，我觉得呀，2个月办下来就应该差不多了。 嗯， 他说我们街坊呢是12月生人，手续提前呢就递上去了，不过到目前呢， 哦， 还没批下来。 12月等于已经过了生日，退休年龄满一个月了。 12月是一月， 那也就差不多春节， 也就俩月吧。 对对对，春节前可能事儿多点，嗯，延续的顶多到节后，应该也就差不多能办齐了。 那就是1到3个月之间， 哎， 应该是大概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的那位听众的关于门把手的问题。 哎，这还真是有朋友啊，说这个 换门的还不少哈， 啊。对，就是我们家防盗门，我不知道您那是什么情况啊。我们是那门把手断了，结果呢，我去了好多的五金店和防盗门的销售店，人家都是要卖就卖整套的门锁，不单卖把手，一套的价格在300到500不等。后来啊，我就去淘宝了。结果发现淘宝上的门把手7块钱一个，加上邮费才10几块钱，除了外形跟原来不一样，里边结构尺寸都是通用的。哎，这个回来我就自己换上就完了，只要选对是门内的把手还是门外的把手，别买错了。 您确定是7块钱吗？ 差不多。 啊，是吗？那结实吗？ 嗨，你7块钱不结实，过来再换一个。我就这心态，真的。 哦， 那 门把手它不得弄个好点的呀？那是门。我们家里第一套防线，最重要的防线， 它应该不影 响，你人就特别没安全感，啊， 它不影响里面的那个，就是舌头，它只是外面，你这块大不了折了，我进不去了。 哦，我知道了。 嗯， 锁咱不能含糊， 对， 是吧？ 啊， 这门把手， 对， 含糊点可以接受， 是 这意思吧？ 嗯， 哦，那您看一下吧。啊，这位说换门把手啊，我给我们家楼下那老爷子换过，帮他的忙。 嗯， 他们家那是防盗门，是日上的，说上门费是50块钱，把手是120。说你那是什么品牌的？ 哦， 不行，你先问问你们那品牌的售后。 嗯， 这个是比较稳妥的啊。 嗯， 比较稳妥的。 啊，这都刚才都说了有7块的了，这120的肯定卖不出去了。 大玩意人家就需要那个120的安全感呢，那就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有点不敢用7块的，我怕， 哦， 我怕他一下就折了，是吧？ 真， 120的能 多撑一段日子，没准仨月才折。 折了麻烦，你知道，你自己进不去也着急啊。 好吧，您根据个人情况啊。 对。 再来说说怎么洗这个衣服上的毛领圈，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有那毛领圈的朋友挺多的。 哦。 这位听众分享了一个方法，特简单啊。他说我看过一个生活实用的小窍门的那个视频。 嗯。 说特别简单，说您啊用一盆30度的温水。找一条干净的毛巾，把这毛巾呢浸在那个温水里面，然后呢给它拧干了，说潮乎乎的时候呢把这个毛给它捋一遍、 哦、 前提你把它摘下来啊、就给它捋一下，捋完之后呢您觉得不干净您可以再捋一次，就拿清水擦嘛，等于是 就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动物，把自己的毛舔一遍、哎、说白了其实就是 对啊、那动物不就是这么清洁 清洁 毛发的吗？ 对，说 之后呢找一把旧的牙刷，毛软一点的稍微刷一刷，顺着那个毛梳理它、哦、梳理完之后用吹风机吹一吹，吹干了就可以了，简单吧， 我还是买围脖去 好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啊。刚才还有一位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方法啊、他说一的毛领子是这么啊，他说他是这么处理的，用吹风机的冷风， 嗯， 应该是冷风吹3分钟左右，然后呢用潮湿的毛巾擦一擦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先拿冷风吹呢？这是什么意思？我刚才也没看懂这个。 为你我受冷风吹。哦，对啊，他也许写到了吧？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拿湿毛巾擦，然后用风吹一吹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嗯，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还有什么事儿？哦，对，还有那个 VC 泡腾片的事儿。 嗯 啊，大家基本上回复的都是说。泡那个泡腾片的时候得注意水温不能太高， 对，高温会把那个抗坏酸给破坏了， 对，基本上是25到40度的水吧， 对、 就是比一般我们喝的那个温热水还要凉一点， 还凉一点 是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就馄饨水吧，咱们叫温 热 水， 有点热乎劲儿就行， 对， 就那感觉， 说如果您要吃的话、说那个对健康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啊，这但是它不治病，也起不到什么预防的作用，但是可以增强抵抗力，其实增强抵抗力就是一种预防， 对， 是吧，说您在泡的时候一定记住啊， 嗯， 不要用太烫的水去泡，要不然就破坏营养了。我们来看一条反馈的信息吧。 嗯，哪条？ 你不能说一条吗？ 是这条是吧？ 你那有，好， 我这有啊。 嗯， 这位朋友呢，我这哪有啊，我真没看见你这条，所以我看着你这说吧，我看着你说，来来来来来啊，之前咨询腰疼的那位， 昨天那位 朋友啊、他说现在呢收到了来自石景山的奶奶和刚回国的爷爷，还有养生专家的帮助啊，这个谢谢好心人们的帮助，以后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知道的这些能对别人有帮助的信息分享给大家的。嗯， 这位听众问了个茄子的问题啊。昨儿刚发生的茄子的事儿，关于茄子的事件。 茄子还能刚发生什么事儿？ 甜蜜糖果说：“大家好，我昨儿买了几根长茄子 啊， 哎呦喂，用水一泡，那水就变成淡蓝色的水了。为啥呀？为啥呀？哎，有些食物它是本身具有天然色素的，它确实会掉点色啊。 紫色的食物都是花青素嘛。 哎，但是这个茄子我也帮我妈洗过，我还真没注意说这一泡就泡出蓝水来。”因为一般都是拿清水冲一下嘛，你也不会在意是吧，没有说泡茄子的。哎，这是怎么回事？这茄子 泡的时候那个皮有没有破损，因为花青素它本身在皮里面本身它是不应该出来的，但如果是有破损、少量的有一点这个颜色渗出，这个是正常的，应该不至于人们为了让茄子好卖给它染色儿，我觉得稍微夸张点， 犯 不上，真犯不上， 真的没必要。 对， 但是它确实说一泡出淡蓝色的水了。哎，切了的茄子泡的话它会有点色儿吧？ 那不是那个色儿，那是茄子本身氧化以后变黑， 有点那个棕色是吧？ 对，那个水不会说变蓝，因为这个花青素只存在在茄子皮里面。 我们也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看啊，您之前泡茄子是泡出什么色来了啊。还有好几位听众啊问到了关于怎么设置那个指纹密码的事儿了，因为我们昨天提到了、都说那怎么设置呀，我们也想用指纹密码。 您的手机只要是有这个指纹识别功能，其实呢在您的这个手机的设置里面，咱们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叫做通用。 别急别急啊，大家把手机拿出来啊、大家拿出来手机啊，给您几秒钟的时间啊。首先前提就是您这手机它得有这个功能， 对 对， 您看它这个 设置里面找哈， 买的时候说明书里面会有写着带不带这个指纹识别，设置进去以后呢，或者是叫通用，或者是叫安全，或者是叫隐私啊，各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程序，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名字啊。您进到里面去找一下，看到哪儿有我们所说的设置这个密码的选项。比如说苹果系统现在新版系统里面它都改成了中文名字，现在叫做触控 ID 与密码。安卓华为的系统，名字叫什么？你说一个你的那个的词儿。对， 他是苹果的，我是安卓的。 对，我们两个人 在更多里面找什么？ 就在设置里面。 我这有专门的锁屏和密码。 锁屏和密码上面专门有一个指纹。它这个 对，我 这个 是专门有指纹的。 对，一般带指纹的这个手机，它的这个系统里面整合的，就自然的会在设置里面出现指纹的这个选项。 对， 有的呢是坐在安全和密码那个选项的下一级。您进去以后是选择使用传统的数字密码还是选用指纹密码，指纹密码就是一个小开关，不开的时候是灰的，点开了是绿的就可以了， 对， 有的是蓝的， 大家找一找啊，找一找没关系啊，慢慢的这个很多事情是需要慢慢学慢慢摸索的啊，好，有问题我们到时候再解决啊。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问题吧。 这位朋友啊，他说我遇到这么一个麻烦事儿，他说我这个电视机买东西的时候啊，老看上头有一标签儿，这个梯形的一溜，这个有颜色，从短到长， 能效等级， 哎， 冰箱 不止电视有， 上都有。 咱们现在国家规定，所有的家电都要带这个东西啊。这个能效等级呢，他问是指消耗电量吗？是不是等级越高，这个电费就越多呀？一个月会消耗多少钱呀？我这1000块钱的电视和1500的这能耗一样吗？然后他主要是想关心这个问题啊。一个电视1000，一个电视1500。1500的那个能耗等级呢，显得呢是更高一级的啊。那么我要是多花了500块钱买了这个，我能这一年多省出500块钱的电费吗？他是在算这个成本问题，这个不绝对啊。咱们国家呢，允许上市销售的这些，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标准，从5级到1级，1级是咱们能耗等级最好的啊，就最省电的。5级的呢是相对费电一些的。允许他卖，那他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的确，我们现在在电费上来讲啊，尤其像您说一年的时间差出500块钱电费来，这个电量绝对到不了啊。但是呢，大家现在全社会，我们对环保已经是一个自觉的，有这种主动意识的，不是说单纯的看我们能不能节省出这个电费来，而是我们整体上在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的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个东西的确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意识去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投入的。一年虽然不够，但是在电视机的整体的这个寿命时间段内，还是很有希望把这500块钱省出来的。 就是我们要看长远的， 对， 有很多事要往长远了看啊。好，这位听众说能泡出蓝色来，我也是够了。他说花青素它有花青素呀，也不至于掉色儿啊。好吧，这是一个谜题啊。好吧，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等于都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一般茄子我们就顺手洗一下 冲冲， 反正我们家没有泡过茄子。 茄子是 叶儿菜，叶儿菜我们有习惯性会泡的。 削了皮儿以后，如果已经切成了滚刀块的话，在你下锅之前一定得先泡着，要不然它会特别快的就变色儿。 啊，就跟那个土豆丝儿似的。对 对，一样啊。但是没有人连皮儿泡的。 好吧。这位听众有一个小问题啊，请帮个忙，说我想用一个这个打玻璃胶用的那种手枪 啊， 打玻璃胶 胶枪， 哎，胶枪，或者是谁家有，能不能借我一下？他说我可以付费啊，最好呢是在东四环到东五环这一带，谢谢了。电话是13651377133，13651377133。 这位朋友啊，碰到这么一个问题，他是我估计这可能是家里不同的人呢、啊，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可以说吗？ 这个就没有不能说的啊，就是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咱们明儿探讨这话题也行啊。 好吧， 我们来说一下大家转让求购的信息吧，因为今天的信息确实也比较多啊。 好的，这位朋友转让一个89成新的松下牌小吹风机，电话是88596821，88596821。 这位听众啊，有一袋兔粮，兔子的。 啊，小兔子吃的兔粮啊，他说我用不着了，想送给谁，谁需要的话呢您来自取。另外呢他想求购那个老式的录放机，就是用磁带的那种，他说什么地方有卖的呀，或者谁有闲着不用要转让的呀，请跟我联系。张女士电话是8886-5458，8886-5458。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不锈钢内胆的电饭锅，电话是15611555379，15611555379。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热带鱼、孔雀鱼，这个其实到市场上买很便宜哈， 1块钱4条。 但是在我们这求购的话，可能谁就送您几条， 谁家粪出来的那种，是吧？ 哎，对，反正他是想要几条小鱼养一养啊，热带鱼、孔雀鱼什么的。电话是17319257128，17319257128，哎，不是八，是07120。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全网通啊 ,4G, 电信、联通、移动都能支持的便携路由器，希望价格在50块钱以内。联系电话呢是13146415811, 13146415811。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二手平板电视一台，电话是68475650。我老怕念错了，大家写错了我们没办法，但是咱们念错了，那责任就大了啊。 对， 68475650。 这儿有两位朋友都求购电饼铛啊，一个呢是希望在五号线附近，他住在天通苑，电话是15330267728，15330267728。另一位呢是想要一个大一点的指定品牌，希望是全新的丽人的电饼铛，希望价格在100块以内，电话是13269608737，13269608737。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质量好一点的女士的24的自行车，接受价格呢是100块钱，电话是13522499492，13522499492。 这位朋友呢想求租一个在顺义樱花园的房子，就是半壁店附近，一居室就够用，有住在附近的这个朋友想信息能沟通一下，13020062604，13020062604。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一张米黄色的实木的桌子，可以伸缩啊，尺寸是1米2，宽90，高是75厘米，拉开之后呢是1米5长，挺结实的，质量也不错，打算80出手。他在潘家园附近，电话是13121538395，13121538395。 这位朋友转让两个9寸的鱼盘，鱼盘是不是就那种长的 装鱼用的， 整条鱼的那种，是吧？啊，80年代景德镇产品，一个是全新的，一个用过两回，再加一个8成新的电火锅，总共100块钱，在海淀区的厂洼，电话呢是13683001733，13683001733。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德国 STM。斯迪姆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说我们的孩子呀就不坐，就用了3回，说买的时候2899呢，现在呢打算1000转出，也发图片了啊，我看了一下，很干净很新，看着就特足是那种德国产的嘛，就特足是的那种。 这个您别因为孩子不坐就不让他坐了，这个孩子这个规矩是养成的，咱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即便孩子在后排，如果年龄小的话也必须得坐安全座椅。您这个已经很高级了，您把这个说换了，您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孩子能觉得更舒服的座椅，因为的确咱们说这安全座椅的安全就是孩子得在一定程度内受限，肯定是没有伞哥的后头舒服，但是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咱们都得从小培养。 得做啊， 对， 得做。但也有可能就是孩子当时不做，现在做不进去了。 啊，对对对，那有可能。 他因为那个东西，他有孩子个大个小的那个， 成长，对， 还有这个体重的啊。 对。 如果是正当时啊，您还是留着；如果说确实孩子做不了了，当时也确实没怎么做，您还是可以出手的啊。打算1000，电话是13911321254，13911321254。 这位朋友啊，这个

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清白，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1998年，赵薇因为出演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一角，一飞冲天，成为当红的偶像艺人，一下子窜红到了一线女星的地位，在台湾和香港也人气颇旺。而她的歌呢，从具有儿歌感觉的低幼歌曲一路唱来，赵薇在2005年推出了专辑《双》，让歌迷耳目一新。主打歌《我和上官燕》，大半首呢都是唱 rap 为主。赵薇略显慵懒和随意的唱腔，也让歌迷对她产生了新的看法。 对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藏匿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仰起头看着天，两张无知的脸，我们彼此怀念，在隔壁的房间似水流年。 繁华的大都会，护城河的西河沿，古老城墙边，淡淡四季甜，空气里的微甜，声音里的夏夜，想起来不远，1998年，六号楼九单元现在早已拆迁，我和上官燕曾分租两个房间，我们不常见面，我很忙，她很闲，那些艰难岁月，梦想好难实现，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一眨眼，1999年。 在同个屋檐， 赵薇与章子怡、周迅、徐静蕾这四位女明星并称为四小花旦。和赵薇相类似，周迅的歌唱事业也是风生水起。在2003年她的首张专辑《夏天》中，没有一首歌名叫夏天，主打歌《看海》一经面世，更是以上口的旋律、轻松的节奏先声夺人。而这张专辑的音乐品质令人出乎意料，绝不同于一般演而优则歌的玩票性质。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前面几位明星相比，陆毅是个地地道道的童星出身。五岁那年上影厂筹拍电影《泉水叮咚》，正好到陆毅就读的幼儿园选演员。陆毅乖巧可爱的样子引起了导演的注意，被选中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长大后，陆毅凭借《永不瞑目》成为耀眼的明星。2005年，他推出了自己的处女专辑，这是其中的一首主打歌。 倒映你我的脸，此刻我是谁？日夜轮流熄灭，昨天已眨眼，哪里是最前面？时间的狂野，来时路不见。快乐反而更寂寞，不是我放不开，是你难取代。难过起来，其实你该心里明白，你还在，我走不开。难道要圆润点，自己也欺骗？为了谁的心愿，努力在表演，我找不到自 前凭借歌曲《把耳朵叫醒》为人熟悉的金海心，如今已经成了著名的主持人。他在很多时尚节目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到目前，金海心的最新专辑是2006年推出的精选集，金海心亲自出任唱片制作人，所有的音乐的制作和歌曲挑选都是由他自己亲自统筹帷幄。这种独立自主的个性，正如他这首歌曲《右手进》。 花就配它 1993年踏入流行歌坛的林依轮，成为当年的一匹黑马，也是中国流行歌坛十年以来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演唱的《爱情鸟》以明快爽朗的节奏、清新健康的曲调，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多才多艺的林依轮不仅歌唱得好，而且呢，主持起来节目也是有声有色。由他主持的体育综艺节目《城市之间》不仅广为社会所关注，而且一度成为了全国种类节目的收视冠军。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来听《爱情鸟》。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才会来到 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 送光阴一个记号。余音淡淡，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么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